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错过就不再有

你的笑脸，怎么也难忘记你容颜的转变。轻飘飘的旧时光就这么溜走，转头回去看看时已匆匆数年。长茫茫的天涯路是你的漂泊，寻寻觅觅长相守是我的脚步，凄凄的孤枕边是你的温柔，醒来时的清晨里是我的哀愁。或许明日太阳西下，倦鸟已归时，你将已经踏上旧时的归。淡的身影和寂寥的心情，永远无人的是我的双眼。